3月12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嗨，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亦都提提大家，我哋今日6点钟将会有 SetJ 嘅出现啊。 係一队本地乐队啦，咁由2017年成军到而家，咁中间推出好多唔作品，咁而家亦都有新嘅派台歌啦，经过上年嘅一个 album concert。 係。 係啦，咁好似一个新嘅章节又再开始啦。 冇错。 可以俾大家由头开始认识呢一队乐队啦，了解佢哋四位成员啦，同埋新歌成个过程系点样咧？ 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系啊，咁寻日其实就有一个大型嘅盛事啦，奥斯卡啦，咁完成咗啦，亦都所有嘅奖项都知道结果啦。 我都未追翻添，我净系见到 Emma Stone 攞奖咯，我未追翻所有奖项。 我谂大家社交平台都有见到好多唔同嘅画面啦，即系例如头先讲，譬如 Emma Stone 攞啦，跟住亦都可能 Ryan Gosling 去唱演绎芭比嗰首歌啦。又或者会见到一个全裸大只佬啦， 做咩？ 全裸大只佬 笑得咁， 全裸大只佬嗰个最 你最中意睇啊！ 冇，即系呢个系见得最多啦。咁亦都奥本海默Oppenheimer。咁 最佳电影啊！ 咁Christopher Nolan 都终于攞到啦， 好劲！ 咁大家都其实当初套戏出嘅时候，都有一啲嘅电影评论嘅朋友啦， 系 或者观后感都有讲话，都感觉到即系 Christopher Nolan 呢一套电影，即系虽然你知佢拍一套戏唔系真系 为攞奖， 咁但系你会感觉到哦呢一套似系真系 攞到噶啦， 似系最有再接近啲啦，咁样咁啊，终于都得到呢个奖项。 喺我心目中佢一早攞咗啦， 系嘛？ 系真系 咁啊，即系。好多嘅奖项等等，譬如音乐最佳原创歌曲，大家都会知啦，即系芭比嘅《What Was I Made For》 ，Billie Eilish 嗰首啊， 系啦。咁啊，但系而当中咧，即系除咗即系同音乐相关，头先个最佳原创歌曲会有奖啦，最佳原创音乐即系 Oppenheimer 又攞之外咧，其实有一个都系啲朋友 share 俾我，咁我就睇咗啲啊， 同音乐系有关嘅， 同音乐有关， 我知道， 系你啊， 歌诗， 歌诗啊， 歌诗。 佢呢个我都想睇下，我想睇下，即系老实讲，哥斯拉都 香港未上啊， 系啦，即系都想睇嘅，即系好衰嘅，即系我哋呢啲已经好耐冇追，即系关于电影相关嘅咧，通常都系去到呢一啲咁样嘅， 攞咗奖我睇下， 季节就睇下了解下啦，咁样，即系哥斯拉都咁多年啦，日本嘅有睇过啦，跟住以前喺荷里活嘅第一个版本都有睇过啦，第二版即系大概唔知几年前嗰套我都冇睇啦， 啊， 系啊，嗰套就好似话就差少。咁大家新嘅呢套又有兴趣咯，即系既然大家都有咁样嘅 comment 啦， 同埋嗰啲视觉效果又讲到好劲咁样， 咁但系今日要讲嘅呢一套咧，就系攞咗最佳纪录短片嘅呢一套，系啦，呢一套咧个英文名叫 The Last Repair Shop， 咁中文就叫最后的乐器维修店。系啦， 一听个名字就知讲， 就知啦，系啦，就讲晒噶啦， 系。就係講樂器維修店，哇！呢、這個我真係冇睇喎，你睇咗未啊？ 睇咗啦，咁係因為網上面有得免費睇嘅，即係合法渠道啊，有得免費睇嘅啦已經。咁一個40分鐘嘅紀錄片咁，咁、 okay. 我覺得幾有首先個拍攝上面，你覺得幾典雅啦？我會首先形容， 哇，用典雅去形容，好少形容呢啲會係典雅，我真係要聽下你啲 點解你覺得首先形容呢啲好少典雅 嗰啲，你講嗰啲維修類型嘅嘢，即係唔知啊，我嗰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典雅會係嗰啲好古色古香嘅嘢先會用典雅去形容， 因為佢真係好古色古香。 OK， 因為佢講緊係喺 LA 呢一個地方，咁啊有一間嘅樂器維修鋪啦，咁啊佢坐落於就係 LA USD 呢個區，咁、其實就係一個你當嗰啲校園區，嗰度有好多學校嘅喺洛杉磯。我睇翻啲資料嗰度唔知十。即系小学加中学十几间，十几万间、 哦、 即系一个好大 嘅，系一个好大。 我唔知道有冇睇咗，但系我睇咗之后，我因为我见到佢哋有讲嘅喺个纪录片当中，即系讲呢个 district 啊，佢住一个园区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咁样，咁啊即系好大嘅范围嚟嘅。 O、okay, K， 所以佢就专帮呢啲学校去做乐器维修啦，咁样。 系啦，因为佢。我谂都系，因为其实佢个学校，嗰、那个应该系学校学生人数嚟嘅，即 系 几十万个。 系咯，冇可能学校太夸张，学生人数 系啦系啦，几十万学生人数啦咁样。咁因为佢讲紧，其实佢哋系喺呢个 district 里边嘅一间乐器维修铺啦，咁、已经维持咗好长好多年噶啦，其实已经。50年代尾開始已經喺嗰度噶啦， 咁真係好耐。 咁佢講緊 serve 緊，其實嗰度有佢哋有講，紀錄片講超過80000個學生嘅樂器都係靠佢哋維修嘅。 咁我都好好奇啊，即係究竟佢會一個點樣嘅角度去講緊呢一個鋪頭咧？咁 一間嘅鋪頭嚟嘅啫， 係一間係啦，即係都我諗剩翻低唔係好多嘅啫，咁就 serve 成個 area 咁。咁即係當初你覺得哦，樂器維修，樂器維修咯，你未睇之前，可能我哋唔係玩樂器嘅話，未必會感受到嗰個重要性。 係， 即 係 對於原來一啲學生嚟講，究竟樂器維修係點樣呢？即係佢裏面咧，其實嗰個分度咧40分鐘左右啦。佢主要係圍繞裏面四個員工自身嘅故事嘅。咁但係佢中間會穿插一啲真係拎樂器去維修嘅學生，細細個小朋友咁樣，即係會講少少一啲嘅 monologue， 講自己好簡單嘅一啲 VO 嘅故仔咁樣。咁即係會講到即係話。哇，其實我以前係真係 afford 唔到買一個全新嘅樂器，咁有時你真係唯有一啲二手或者去租借或者點樣樣，你先至可以係啦。即係你好想學啊，但係有陣時唔係話你學就咁簡單噶嘛，你都要錢噶嘛，樂器啊，你去考級啊，或者你學費都要錢啦，即係好多呢一啲咁樣啦。咁你會知道哦，原來都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可能我哋唔明白或者唔知道啊。係。但是原來他們就是有這樣很重要性的存在， 這個會有一個的、感覺在這裡，因為小時候我學琴的嘛，那時候小時候學琴呢，即有些人會選去琴行練，那我那時候是很想在家裡買部琴的，於是乎就要去選那些、去琴行選二手甚至三四手琴回家練，因為嗰陣時即最初學咧，你真係唔會咁貴買個琴咧，咁就呢樣嘢我會有多少共鳴咯。 係，咁我話嗰個拍出嚟好典雅，就一嚟佢歷史悠久啦，第二就真係佢。其實冇佢一開場用起嘅音樂用一啲古典 orchestra 嗰種交響樂啊 ，sorry 係啦，即係嗰種去做一個配樂咁樣，已經有一種歷史感喺度啦。再加上佢亦都會講到當中一啲維修嘅樂器，可能有啲 brass 啊，即係不限於淨係我哋最常見嘅鋼琴、吉他係啦，即係仲有一啲係好多唔同類型 奇形怪狀嘅嘢都有。 都未必識得曬，係啦，但你會見過嗰啲樣。咁啊，呢個係其一啦，但我覺得有趣嘅就係佢真係會去講緊當中佢圍咗四個員工嘅自身故事，即係佢會講幾個 angle 嘅。第一就係講哦，佢覺得自己呢一份工作對於小朋友或者對音樂，佢自己覺得嗰個影響邊度啦。但第二比較好睇，再人性啲就係講佢哋自己即係有一個故事，我記得一個女士嚟嘅，咁佢都喺度做咗廿年。都好耐啊！咁但系佢话佢讲紧呢一份工点样帮佢脱离咗个贫穷咯，即系佢本身墨西哥人，跟住之后佢一路相信一个大家讲 American Dream，American Dream， 于是乎佢就过咗去美国呢一个地方。咁但系当初一路都系喺一间铺头仔度做，即系乐器相关嘅技工咁样啦。咁但系连屋企自己小朋友想学乐器都未必俾得起钱，即系佢嗰饭都未必有钱食。但系佢小朋友话想学乐器，一个月讲几百蚊咁样，佢都真系佢冇讲啊！佢嗰一刻真系有一种欲言又止咁样，就是、一件咁嘅事发生过。 系 咁后嚟佢得到一个面试机会，就系呢间乐器维修店。喺20年前，咁、 okay. 跟住佢就面試，然後佢講當初佢覺得自己唔會考到噶啦，因為佢去到全部都係男性嘅世界嚟嘅，得、 okay. 佢一個女仔去女士去面試咁，咁完咗翻到去面試就覺得算啦，自己都唔得噶啦，應該當繼續翻去正常生活啦，繼續捱啦咁樣，直到佢收到個電話話佢得咗嘅時候，佢都對住鏡頭講，佢話你哋唔會明白究竟呢樣嘢對於我哋意對我本人 個意義幾大， 意義有幾大，因為佢一個單身媽媽湊住兩個小朋友，即係呢一個亦都會講緊哦，呢一個維修店除咗對本身拎樂器嚟維修學童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其實對於裏邊做咗咁多年啊，係啊，都起咗一個變化咁樣。咁另外有一個就係、是、當一個懶人包啦，其實都講即係四個古仔啫嘛，啱啱講一個啦，唔爭就講多個啦， 講一半俾大家聽， 係啦， 另一半自己再睇下睇唔睇。 另外一個故事就係講緊樂器維修，講 repair 呢一樣嘢，即係損壞與維修呢一樣。咁、而嗰個主人翁都係裏面嘅員工，佢話嗰種損壞樂器嘅損壞啦，其實人都可以有損壞。即係一個 mentally 嘅損壞或者點樣，咁、但係佢自己講嗰個所謂曾經覺得嘅損壞就係佢年紀好大嘅，佢係一個同性戀者嚟嘅男士，一同志，咁但係喺70年代嘅時候，呢、這個世界同而家好唔一樣，佢不能夠 好公開地俾人知道，咁而身邊嘅人知道咗嘅時候嘅反應，當然同今時今日個社會嘅待遇唔一樣啦。 係係係。 咁佢都曾經懷疑自己係咪我都壞咗咧？ 嗯， 係啊。然後我係咪都需要去維修咧？ 去 repair 自己咧？ 我要說服自己，嘗試將自己所謂維修到一個同個世俗個標準一樣咧？咁、嗯。咁咧過去好多年之後，佢自己擁抱咗呢樣嘢啦，亦都同自己嘅愛人另一位男士都係同志嘅，咁啊即結咗婚，跟住又令緊即收養咗小朋友，即有自己嘅家庭咁啊。即佢去由佢自身故事，亦都講到維修呢一樣嘢係點樣， 人係有關， 人都一樣係啊。 咁但係有冇講到嗰啲即可能我最想會睇就嗰啲咧好難維修，跟住揾盡方法去維修好一件樂器咁嗰啲就係唔係一個咁嘅出發點嚟嘅， 呢一個嘅出發點。 即係佢以人做一個故仔嘅出發點多啲，因為點解我會咁樣問就係、是、咧，即係我哋可能會唔明白樂器維修呢樣嘢有幾咁緊要啦。但係曾經我聽一個 case 就係、是、林永康 share 嘅，佢咪吹 saxophone 嘅，咁咧其實佢有一支嘅 saxophone 咧係跟咗佢好多年，咁但係咧有時有一段時間佢吹咧會發現支saxophone 已經係走走地音歪歪地音。好難維修嘅，咁結果佢喺香港嘅一啲大型連鎖嘅樂器鋪啦，即係揾咗好多人問可唔可以整得翻，可唔可以整得翻啦。咁其實最初都唔係咁容易可以話俾佢聽啊 ，OK 嘅整到啊。最後有一個員工同佢講話，喂，得我係可以幫你搞得掂嘅咁。咁佢呢個都曾經 share 過話，呢、這個意義對佢嚟講係好大，因為一支跟咗佢好多年嘅樂器，對佢個感情嘅厚度係好深，所以對即係我諗可能有學樂器或者有玩開樂器嘅人就會明白到底樂器維修員係一個幾咁重要嘅存在，因為我哋成日會覺得有啲嘢喺你買個支咪得咯，你壞咗咪換咯，呢個係當代人好容易有嘅概念，但係有一啲嘅感情，有一啲嘅順手，你用落咗嘅嘢。唔係咁容易可以 replace 到，咁嗰個就係個價值所在咯。 係啊，所以都幾推薦大家可以即係瞭解一下， 好有深度嘅。最近睇嗰啲，我都睇啲維修員嘅電影嘅最近，不過唔係樂器嗰啲，係 汽車維修員，係 水管嗰啲啊。 少林足球汽车维修员 系啊，我系嗰啲 Super Mario 嗰啲、水管维修员， 水管维修员 系啦， 好啊，系啊，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下呢一个几得意嘅一套叫短片啊。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是先心跳面 冯允谦 featuring Mark 邱彦彤 All That I Wa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节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听日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将是连续第六日举行会议。法案委员会听日将召开三节共六小时会议。委员会主席廖长江在今日的会议上话，政府同议员如果就草案提出修正案，必须是听日下午五点前提交。另外，因应发展局局长早前撤回恢复二读辩论《水务设施修订条例》，民建联议员梁希同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亦都分别撤回议员议案。听日上昼十一点举行的立法会大会，根据议程只会处理六项口头质询，以及首读及二读有关预算案提出楼市全面设立的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女子，控告她涉嫌在私家车驾驶考试的泊位试中犯错后，企图以一张价值大约400元的月饼券行贿运输署考牌官以换取考试合格。53岁女子被控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违反防止贿赂条例，被告获准保释，星期四在沙田裁判法院答辩。被告去年9月14日，即是临近中秋节前，到沙田的香港驾驶学院内的驾驶考试中心参加私家车驾驶考试。被告涉嫌在考泊位试的时候犯下严重错误，向考牌主任提供一张月饼券，以换取驾驶考试合格。廉署同日接获运输署转介的贪污投诉之后，到驾驶考试中心拘捕被告。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结束第二轮穿梭外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李辉本月2号至12号访问了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相关各方举行会谈，深入交换意见，穿梭划船传递信息。汪文斌说，战事仍在持续，局势并面临升级外日的风险，最紧迫的就是恢复和平。中方真诚希望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推动局势降温，为尽早实现停火、建立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共同努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渐转多云及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嘅车龙去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车多；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下角道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沉默感觉内轻跳八岁用脑，沉默忧心却偷人客的怀抱，怪糊涂。 Irene 林千莹最新排台作品《Let Go》，尤其当你对住同样嘅事情重重复复咁样去做，你总会少不免有啲生厌嘅感觉。 家中的声音鞭策我，家中的空气刺激我，如何多一次更快乐，如何多一晚到天光，如何能令你满足自我需要苦干地老天荒。Yeah.心可以变了功课，没办法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心里清楚，但没办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埋头苦干，如何装一切美满地过，如何装一晚到天光，这么可不可以地老天荒。几多心机先算最爱，原来能令我会感到做功课，做功课。学习做到什么，学习办到什么，为着习惯，为着欲望，也许痛痛都归于一步。一次一次最多肯去搏满分，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叫快乐，几多岁都要学边一次真的想成人科。 Bad boy homework， 而那种疲劳感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特别感觉得到。怎样可以找回那种冲劲出来呢？ 让你默默等天亮， 谈着谈着切痛， 其实仍然奋勇， 还能上上笑我 太冲动，就做下把放轻松， 耳目不通， 默像根本雷同，如若我也曾心痛，有我们一起试试放纵。 转身走，不甘心都跌咗路旁喊十三就。 这次我会扶你上坡，再去买支酒，扶到中慢慢饮， 慢慢等旅流， 为何无人要我 上述问候太错， 为何尽是挫折 似飞多，现在就为你哼歌 道别的歌， 念及当初极傻，如若我也曾听过，有我们一起再去试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谁和谁经历同一样，情情不幸是伤，却不过是一样，没对象，像落梦影像，祈求能一路同想象，还能一起忍受对方痛苦难想。上空港的对岸跨不了，能不能看你我来疗伤， 逃不了的愿望， 许下新篇章， 实现你的想象。 虽然 in a part ways， 选择过来有的 taste， never fall in line， cause 想念不会后退， stop looking around， 流过的伤，你的彼端， gotta get over it， cause 他不懂你 要追， 卢舜旭，我一个空虚孤单，发觉夜漫长。有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人和你投入在一件事情，这样才可以找回乐趣呢？ 宋嘉豪 Truth or Dare， 又系嘅，毕竟呢个世界边有人喜欢太枯燥啊？不论自己也好，不论人哋也好，对住一个太枯燥嘅人，可能真系会顶唔顺嘅。Over you， 所以有时适当咁样去补先，去调剂一下自己嘅生活，同样好重要啊！ 走 Just take my hand， 走访广阔的草地。 陈卓妍 Lost at First Sight， 陪你探索音乐无限可能。 尺八咧，当然佢个根源响亚洲啦，但系其实系中国乐器嚟嘅。响唐朝咧，有一种乐器咧，就因为佢系唐代嘅一尺八寸长啊。呢种乐器咧，冇话叫箫抑或笛，咁啊呢个系什么东西？中国人就话尺八。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今日呢队嘉宾，佢哋正式出道，向佢哋嘅目标进发啦！ 系啊，斌神，而好嘅开始梗系好紧要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啊，听住咯 ，Get Set J， 一队人最紧要步伐够一致啊嘛！ 我哋骚动音乐咧，请嚟几位新朋友啊！咁啊，交俾你哋几位介绍自己啦。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哋系 Set J，Set J 系本地嘅乐队啦。咁啊，可以再介绍下自己个名，同埋你哋担当嘅 position， 俾咁多骚动音乐嘅听众认识下你哋。 你好啊，我系 Set J 嘅 keyboard 手，我系阮文。 我系 vocal Anthony， 我系吉他手 Wingo， 我系 bass 手 Rick。 系 四位好，第一次见面系啦。咁啊，每次见面我哋都会有礼物送俾嘉宾啦。咁啊，你哋乐队嘅名 Set J 咧，的确系考起咗我哋两个嘅。 好期待，好期待。 系啊，但系都好期待。 写呢卷嘢一啲都唔易啊！ 我哋都食字，不过食英文嘅。 系就系、是、啊。就係、是、Get Set J， 係 啦，好呢個，係啦， 多 謝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原本咧就 見笑啦，見笑啦 ，Get Set Go，Get Set Go 啦 ，Get Set Go， 係啦，即係因為通常都係一啲唔知即係你當跑步或者比賽嘅時候出發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咁樣 Get Set Go 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咦放喺你身上邊，即係首先食到Set J 即係嗰個音節啦，咁啊另外亦都係即係一個出發，亦都我諗對於你哋嚟講，2023年亦都係一個叫做好似一個新嘅出發嘅一年。咁所以我哋就諗下呢句應該都唔係太失禮啊！ 我覺得好， 真係好中意。對於我哋啱啱出道嚟講，呢、這個 Get Set J 係非常之 切合。咁雖然我哋第一次做訪問，但其實知道你哋由其實2017年咗已經係即係成團開始㗎啦嘛。 係啊， 其實係跟住去到上年就一個比較即多啲嘅轉變啦。即可能講翻上年先，即係由可能五人變四人啦。其實嗰陣時你哋幾位心裏面會唔會都啊有一啲即擔心或者一啲諗法係點樣樣咧？嗰陣時狀態。 咁嗰陣時我哋休止五個人啦，其實就因為我哋經歷完上年咧，就嚟出碟、出第一隻專輯啦，咁就我覺得呢個都幾大嘅里程碑，同埋嗰個諗法都變咗好多。即係咧，咁我哋其實嗰陣時傾就咁我哋完咗第一隻碟啦，我哋下一步應該要點樣做咧？咁就我哋四個就覺得係其實只係開始咯。 其實當初我哋去做呢一場出碟 show 嘅時候，其實本身嗰個主題都係航海，即係我哋啱啱先係起步嘅啫。 係 咁喺。所以我哋嘅諗法其實都係所有嘢我哋仲可以，仲有好多地方去學習，仲有好多地方要去進步，去繼續做落去咯。 係、係。咁我如果要你形容 Set J 呢一隊 band 有冇一啲階段咧？即係上年係譬如出咗碟係一個階段，但係再推翻前啲以前會唔會都有分一啲嘅階段咧？你覺得？ 有啊，因為我哋之前其實讀書嗰陣時咧，係真係成班。好似做 project 興趣玩乜都冇諗，其實就做咗首歌咁啊，不如拍下 MV 啦，咁啊，不如試下派上啲 streaming 嘅平台啦。咁而家就會覺得哇，原來其實唔簡單，即係有好多好多細節啊，好多嘢都可以做。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好似真係認識咗呢個行業啦，真係知道要點樣做啦。而我哋都傾過，就係覺得都 OK 喎，大家都有興趣咁樣。 係啦，好似。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夾 band 咧就好似人生咁樣。即係我哋嗰陣時讀書咁樣，就係啱啱小學咁樣。因為我哋嗰陣時讀書嗰陣時，我唔記得我哋同班啦。 係 我哋走堂， 即係四個都同班 嚟嘅。係啊，四個 小學， 唔係 中學。 哦，中學 唔係大專嗰 陣。大專嗰陣，即係我形容好似。感覺 上好少喎， 同埋走堂跟住一齊去，因為我哋嗰陣時喺調景嶺讀書嘛，咁我哋 band 房喺觀塘嘛，咁都算近咯，因為陣走堂過去啊，一齊乜都玩下，乜都 jam 下咁樣，咁開始而家一直咁樣做落去咧，而家就好似可以，我覺得自己成熟咗咁樣啦。 好怕醜，係 我叫你啲心虛。 即係成熟過之前啦，係咪先？即係個諗法上，或者我哋做歌啊、創作上成熟過之前啊，咁樣。係。係咯，我就覺得夾 band 就好似每個人都會咁樣經歷呢啲咁嘅階段咯，慢慢咁樣去進步啊，慢慢咁樣成熟落去咯。 係。我想知道大家讀同一科啦，但係點樣 friend 嘅？你哋幾個係？ 我哋讀音樂啦，咁嗰陣時成軍初期咧，其實係 Anthony 好大膽，佢就邀請我加入嘅，咁跟住咁但係唔夠腳，即係我哋都需要吉他啊、bass 啊咁樣。咁本身係諗住揾啲新入學嘅，喂睇下有冇啲啱㗎啦。咁我哋特登去參加嗰啲， 好笑。 係啦，參加啲 O day， 諗住揾啲新仔，喂有冇興趣夾 band 啊？咁樣。 跟住我偷聽到佢講，佢話揾人，跟住我咧，係啊，我嗰陣時得我同你。 係啊， 跟住我話你要吉他手咩？我 可以， 我哋同班，我哋从来冇谂过佢。 唔系，我想讲嘅， 好惨。 唔系啊，嗰阵时咧，佢哋三个系 friend 嘅，即系嗰啲分组嗰啲咧，我 系 同第二班一齐嘅。 O K， 咁系咯，你大家谂到啦。咁我嗰阵时咪佢哋咪谂唔到我咯。我都唔系同佢一班， 入到圈子咯。 系啊，即系通常你读书系咁样噶嘛，即系分组咁样。我唔系同佢哋一组嘅。 最后发现原来三缺一，原来佢识打牌。 喎，咁就組成。 係啊，佢最打得好叻嘅， 咁就啱到啦。 話叻 啊！其實我都係同你哋同班㗎。 佢真係咁啊！喂，你揾吉他手啊？ 係啊，我揾吉他手啊！我都有啲興趣咁啊！我仲記得嗰陣時，跟住好似咧，佢哋即係咁都要諗咁樣。 係， 我好有印象嘅，即係唔係吹水，係無啦啦有一晚咁樣。又係 Anthony 打俾我嘅。係，喂，唔知你記得啦？嗰陣時就係喂，有樣嘢話俾你聽啊。我哋正式俾你入嚟，即係類似係咩意思啊 ？OK， 類似係咩意思啊？ 你面試成功嚟 啊！正式錄用你啦， 肯定，因為我記得嗰陣時自己係做緊咩嘅， 好感動， 開嘅船櫃咁樣啦。嗰兩佢係咁樣，類似咁樣講嘅意思啊。我哋決定 OK 啊， 你又咁玩啦，咁 你是正式錄用的吉他手咁樣， 即係見工咁啊。 係， 你聽日可以翻工啦咁。 係， 好好笑嗰陣時。 但我想知道 Ringo， 你嗰時自薦嘅話，嗰陣時有冇夾緊其他 band？ 因為其實一路都係希望想夾 band， 不過未揾到即係夾到。嘅腳，所以聽到就咁大膽去同你講咧。 係啊係啊，你後者嗰句係啱啊，即係我嗰陣時好細之前有夾 band， 跟住因為都有三四年冇夾咁樣，跟住我聽到佢哋話揾人咯，咁樣咪試下咯，就跟住就試到而家啦，就係啦，到而家。 好彩佢主動啫，真 係。係啊 ，Anthony， 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打俾佢講過呢啲？ 我真係唔記得咗，我真係唔記得。 我好有印象，好有印象。 因為我咧喺即係我係算係發起人咯，係啊，咁我就即係揾咗宇文啦。第一個係揾佢嘅，因為咁啱佢喺我隔離，坐喺隔離。 係。 咁然後咧，佢張 icon 係彈吉他嘅，就同 WhatsApp 話，因為你都知啦，新入 group 咁梗係掃下啲，掃下 合理嘅 啊嘛，啲女仔啊嘛， 明啦， 就係女仔。 咁我 真係好合理啊！ 所以其實咧，我嗰陣時個心態啊，我掃過嘅呢個人，我印象佢咁啱喺我隔離，咁我就直接問佢咯。我嗰陣時係攞 Facebook 嘅咁樣咯，咁我就後屘就見佢彈吉他，喂，不如夾 band 啦，我哋咁樣，就係咁樣開始。咁阿 Wick 都係嘅，都係我去揾。叫佢加入咁樣咯，咁就冇諗過佢嘅。 但係點樣輾轉之間，本身阿遠文，你以為佢係彈吉他，後屘佢成為咗 keyboard 嘅位置咧？ 係喎，係喎，係喎，係喎，呢個都可以講下呢個呢個。 呢個係一個笑話， 因為你其實唔彈吉他㗎。 其實咧，我細細個咧就夾 band， 其實我兩都有彈嘅。咁但係我有一個夢，我有吉他手夢。咁嗰陣時哇好開心啊！新同學咧認識到佢，哇邀請我夾 band， 諗住哇可以好型啊，踩台芒彈吉他。咁但係我諗佢唔係好欣賞我吉他踢裂咯。咁佢就話不如你都係啊彈琴啊，你彈琴好叻啊咁樣樣。 讚下你 啊！李生喺屋企好多靚吉他。 哦， 系啊， 系啊，衬衫，粉红色嘅， 容易衬衫啊， 好多靓吉他，好靓啊， 佢吉他贵过佢嗰啲嘅， 系啊，所以系咁样噶。 但你话有即系吉他梦系有冇睇过某一啲吉他手或者有啲嘢令到你有呢个 fantasy 一路？ 哦，有噶，我细个小学咧打机，咁就入咗个工会啊，咁个工会咧系听呢个 J Rock 嘅，试过系嗰只，咁我就觉得哇好型啊，咁就开始学吉他咯。 打机啲工会会倾呢啲 嘅？系咯，咁搞。 可以傾嗰啲做老婆老公嗰啲， 都有 跑 online 嗰啲。 嗰陣時個老公帶佢咧，可能 冇啲咁嘅事。 即係揾啲嘢傾，哦，所以嗰陣時就即係同佢哋傾得多，就叫做睇得多啦，聽得多。咁跟住阿 Rick 都俾我認識下，譬如你嘅玩 bass 係咪你一開波就已經係俾 bass 嘅聲吸引到就玩呢種樂器？ 其實唔係啊，其實當初我係彈吉他先嘅。 原來呢度三個都係諗住彈吉他先嘅。OK， 其實我諗大部分嘅 bass 手都會彈咗吉他先嘅， 係 之後先至會。多數都係一個原因㗎啦，冇人彈 bass 喎， 受得人嗰個咪行去彈吉他， 係啦， 係。 跟住一第一個一點一。即係第一次夾俾，哎呦幾好喎你，跟住就你啦， 咁我彈咗十幾年啦， 我要係咁讚佢咯，哇你彈得好， 係啊， 真係， 我冇插電喎， 但係當初喺 Anthony 心目中，即係未真係咁樣成型之前，會唔會自己都有一個 picture 係想揾一啲有咩特質嘅團員去同自己夾啊，定係即係隨緣嘅咁樣？ 因為其實我同佢哋唔同，因為我咧其實細細個夾 band 開始，我係冇斷過嘅，即係一散我就揾一隊，一散我揾一隊啦。咁我夾個人都 成隊足球隊咁多。咁去到嗰個 moment， 其實我就好明白一樣嘢嘅，就係個人格最緊要咯。即所有技術啊，你聽嗰個喜好，其實你都可以變㗎。即係我唔聽呢啲，我大家就大家聽咯。咁所以我就覺得性格反而係改唔到。咁所以我都係好 base on 大家啱唔啱玩啊。即好似我哋會一齊打牌，好多唔同嘅一齊興趣。除咗夾病，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咯。 係，咁喺即人啊夾到，跟住就開始咗即 set J 呢一個啦。咁其實嗰陣時係一開始係都已經諗住會好快有自己創作嘅歌，定話都好似可能一般我會認識嘅 band 啊，一段時間可能會 cover 下，然後揾到自己大家中意嘅嘢，然後先再去自己創作咁樣。 其實我哋都好快嘅，基本上我加入 set J 嘅時候已經第一首歌出咗嚟嘅。即系基本上系 Anthony 写咗第一首歌先去揾我嘅，所以其实系一路做落去都好顺嘅， 系 keep 住咁样落去。我唔记得我哋嗰阵时有份功课，好似系用我哋首歌。 哦，系啊，系啊，我哋嗰阵时有阵时候有啲功课，我哋都要写歌， 直接 send 佢， 系啊， 一句两得， 乜嘢交俾佢咯，系啲功课， 系啊，交完系功课又可以自己又出咗， 系啊，又可以出埋，都几好嗰阵 时。系，咁你哋要揾一个风格 for set J 呢一样嘢，嗰阵时系即系去到。嗰陣時先啦，你哋嗰陣時會點樣定義 Set J 係一隊點樣嘅 band 咧？係啊，有冇？ 其實我自己即係好似等同揾隊員咁樣嘅一樣道理啦。我雖然夾人咧，我自己比較順德人嘅，即係 順德人嚟嘅， 係啊，所以都彈咗咁多年 bass 啊。 係啊，係啦，彈 bass 又多數都順德人嘅，即係人反而我唔大影響，反而我覺得係曲風咯。即係嗰樣嘢夾落係舒服嘅。就大家彈出嚟嘅嘢係咁樣，就其實條路就係咁咯。其實冇咩要特登去諗應該想點，應該編出嚟應該係點嘅。大家各自嘅崗位，大家個腦諗出嚟彈嘅嘢就係舒服咯，就係嗰樣嘢。係。 咁有冇都幾受你哋即係因為都冇一定要話哦要 fix 死係點樣樣啦，但有時都好受自己鍾意聽啲咩，會可能都會有啲 inspiration 咁樣喎。即係譬如頭先 Yuman 就話聽開即係 詩歌， 係詩歌係開始啦。另外三位你哋聽開邊一類型嘅嘢多喎？ 我可以講下我先，因為我可能我覺得我其實我都比較霸道嘅喺呢位度，因為我會成日係咁 share 我中意聽嘅嘢俾佢哋去聽，係咁洗佢哋腦啦，咁啊都係聽佢哋聽下，幾好聽喎。咁變咗咧，咁樣洗腦之下咧，大家嗰個風格咧就開始會近咗，同埋又即係我都會了解佢哋聽嘅嘢，咁又攞下啲平均點啊咁樣。主要就大家互相聽大家嘅歌，其實咁樣會容易啲攞到嗰個風格咁樣咯。咁我自己都係聽 band 山，香港係 band 山大咯。 其实个 都系， 系你哋咧？ 我自己都系听 band 生大嘅，即系香港嗰啲 band， 系啊，我系真系听呢啲，即系因为我细个去玩吉他，其实都关即系 Beyond 事。咁你细个band 一定系佢最红啊，即系最 top 嗰啲啊。咁跟住到而家咪可能聽多啲外國嘅 band 咯，去因為你其實你要吸收下唔同嘅 technique， 即係唔同嘅即係外國有唔同嘅技術啊，香港有唔同嘅技術啊咁樣，跟住再就翻即係大家會係想玩啲咩 style 啊，咁樣去平衡翻。我自己會係咁樣諗，因為如果你太即係你做任何嘢都係你太過即係用自己嗰套嘅話咧，唔理人感受，咁就夾唔到 band 嘅。即使你技術即係超級勁都好，咁樣大家即係你夾 band 一定係要夾人最開心咯。即係要大家肯share 大家嘅嘢，或者大家要聽大家嘅意見咁樣去夾咯。我自己 係咯， 聽歌都係差唔多方向啦。我彈即係啱啱開始接觸 bass 嘅時候，都係 Mr. Superwoman 都係香港。band 咯，系啊，呢一个方向去发展嘅。 系，咁而上年另一样就系、是加入咗新公司之后，其实你觉得即系加入咗之后，对你哋即系心态上、感觉上或者实际操作上有冇啲咩分别噶？定系其实都差不多同以往？ 我谂都好大分别噶， 系啊， 都记得，因为我哋之前可能比较系谂多啲音乐上嘅嘢咯，即系歌啊嗰啲啊，歌词上嘅嘢。咁而家就会谂多啲好多唔同嘅细节咯。尤其是我哋经过咗一场 show 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好多宣传啊，或者可能一啲 cover art 啊，所有啲画面上嘅嘢啊，其实全部嘢都系有咯。即系例如可能嚟电台访问啊，即系其实呢个系好紧要咯，好开心啊，同埋可以即系接触到多啲嘅听众，同埋等听众了解到我哋多啲。 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可以对应少一样嘢，即系真系专心啲去做音乐咯。咁有我哋 經理人幫我哋手一起去做啲行政上嘅嘢，其實你會個人舒服啲，即係可能你出咗一首歌，咁你出咗之後，你預備好首歌，跟住其他嘢就經理人搞翻，尤其有去幫手嘅話，其實舒服好多，你可以專注翻自己音樂，唔使咁大壓力咯，我自己覺得就係、是。 我都認同嘅。咁我哋以前咁多年夾 band 一路出歌啊，自己自費自發性咁去揾人錄音啊，去租 studio， 然後跟住再拍埋 MV， 有個成品出嚟啦。咁我哋去到上年搞一壇 show， 好似就嗰陣時我哋係拍咗好多年拖，然後我哋搞一場婚禮啊。 哦，幾好呢個形容。 係啦，我哋先。發現原來嚇、啊、拍拖咁輕鬆，原來結婚要策劃啦，你要邀請邊個啦，要發帖啦，係咪？你要睇下諗下咩 souvenir 要俾人喎、啊。哇，原來真係好辛苦。咁而家就有公司叫做有 backup 啦，然後我哋有 organize 到啲嘢咯。咁我哋分工更加明確。咁可能希望我哋都除咗專注喺音樂上，都可以知道誒而家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咧。原來 production 有咁多嘢要做嘅，咁樣樣咯。 一切從此，你與我各一邊，而從此不會面，不想見。这晚完结，遗留单的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的，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途虽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觅于相片思忆每天。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爱，没法装改，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 SJ 嘅新派台作品回复原厂设定，新闻翻嚟之后，佢哋会详细介绍呢首新嘅派台作品。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在启德兴建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全长约 3.5 公里，以高架模式运行，连接启德前跑道区的邮轮码头、前跑道区住宅带、都会公园、启德体育园及港铁启德站，视乎最终采用的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預計由啟德郵輪碼頭至港鐵啟德站的車程約為10分鐘。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區議會的文件指出，計劃今年下半年內邀請相關系統的供應商及營運商提交意向書，以敲定系統的具體要求及設計。另外亦都會進行相關法定程序，例如環境影響評估及規劃申請等，爭取2026年就項目工程招標，期望2027年批出合約。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新系統能夠疏導區內交通，郵輪碼頭亦都需要集體運輸，會繼續爭取將站點接駁至油塘。天水圍新生村一個存放汽車零件的倉房今早發生火警，三人嚴重燒傷，情況危殆，有傷者燒傷面積大約100%，屬三級燒傷，另外兩人燒傷面積分別約30%及 50%，為二級燒傷。火警在早上8点多发生，消防出动两条喉及三队烟雾队灌救，10点多将火救熄。现场消息话，火场面积大约是15米×20米。警方及消防到场的时候，三名伤者已经在火场外，仓房严重焚毁。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2023年整体罪案总数超过90,000宗，较2022年的70,000多宗上升大约28%，主要由于诈骗案的升幅所带动。至于今年一月整体罪案7,600多宗，较去年同期上升21.1%，其中诈骗案涉及3,200多宗，占整体罪案大约42%。卓孝业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表示，政府计划陆续在全港18区安装闭路电视，会先在旺角安装15组镜头作先导计划，今年年中再安装其余600组镜头。指现阶段镜头没有追踪及人面识别技术，但不排除未来加入适用的技术，以提升防罪灭罪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渐转多云及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跟住吸水门嘅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近欣澳。另外啦，都系青屿干线前车少啦。青马大桥段咧系有工程噶，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工程，所以下层嘅行车道啦系开放至到晚上7点。另外，鲗鱼涌太平路有水管急收，由太平路通去太古城道、太裕路方向的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劳工处举办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及开拓新机遇招聘会。 我知3月14和15号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3G 展览厅举行，有80几个机构提供很多本地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空缺，适合大专毕业生申请，还有职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羽、领衔主演。 你是话家 姐同时要做公义姐同方正辉啊？ 系啊，做咩啊？ 出嚟要一同你讲啊！ 男音咁紧张，究竟佢做咗啲咩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咁啊，因為呢首歌係我即係曲詞啦，咁我講先講曲詞嗰邊先咯。呢首歌其實都係真人真事啦，即係啲親身感受。因為我哋主打係呢樣嘢嘅，所有嘢都係啲真人真事嘅，係啦。咁就其實好寫歌就好快嘅啫，諗啊兩個鐘啦，咁啊我哋已經寫好曬歌。因為同埋我係有諗過，即係點解一開頭係即係人聲入啊呢啲全部都有諗過，就其實我係模擬緊一個分手嘅過程嘅，係啦。咁一開始咧就係、是。比較冷靜啦，咁所以就都好單，淨係得個琴啦，係啦，因為我哋得到個消息，即係知道，哎，啱啱我哋分手咯，咁其實好冷靜，可能男仔仲好開心添，仲爽， 即刻約啲 friend 先， 機係啊，喂，即刻喂成班 friend 上嚟玩過咁樣啦，咁慢慢就會係第二段咧，就係、是、一開始，唔係喎。真係分手喎、咁你就會開始有嗰種真係嗰種唔開心啊，嗰種唔習慣就開始出現，咁所以首歌就會用越嚟越激動啊，越嚟越多樂器啊，即係而呢一樣嘢就係我諗係我哋今最大轉變，就係、是、我哋多咗用多啲情緒去主導首歌嘅編曲，因為我哋之前有陣時真係可能喂。你覺得呢段嘢幾好聽，我幾好聽咁夾佢咯，但係冇一個意義喺度。其實某程度上，或者大家會各自諗各自嘅。咁我哋而家就會諗，OK 呢個情緒係乜嘢？咁我哋就喺編曲上去幫緊呢件事咯。咁你哋可以講下編咯。 喺編曲上面，其實到以前都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是，就係我哋而家會變成係大家獨立喺電腦度做編曲。以前咧會係好似夾 band 形式咁樣一次過去做嘅，而家咧就會再分工分得仔細啲，去編曲每一粒音去執、每一個拍子去執，咁樣咧就會令到成件事再重 feel 啲咯。 同埋諗嘢，我哋即係創作首歌個編曲啊方面咧，諗嘢就簡單咗啲咯。即係以前好似啱啱 Anthony 咁講啦，喂諗到咩就寫落去，諗到咩啊好聽就彈落去，即係好多嘢都擺曬落去。咁其實根本聽嘅時候咧。 你唔會聽得曬咁多嘢。咁我哋依家做嘅時候咧，就可能簡單啲咧，即係可能啲我自己我彈吉他啦，咁我自己彈嘅嘢唔需要太複雜，最緊要係個情緒，即係表達到個情緒。咁就夠咯，咁所以可能你會聽嘅時候覺得，同我哋之前好似唔同嘅咁樣。我之前比較用可能多啲吉他上嘅，即係可能會擺多幾支吉他嘅形式去做首歌出嚟。咁但係而家就會我自己諗吉他嘅話就會撳少啲嘢，彈少啲嘢咁樣落去咯，係啦，就簡單就是美咯，我覺得就係係咯。 嗯，同埋而家係我哋做法係分開啦，即係各自會喺電腦度錄條 track 咁俾大家聽，聽得 details 啲啦。同埋我覺得好緊要嘅係，即係好多謝 Anthony 咧，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咧。即係各自做緊嘢嘅時候，咁佢係 lead the way， 因為咁佢係個發起人，咁即係佢曲詞啊嘛，咁首歌要點樣中 feel， 點樣去統一啲，大家表達到同一樣嘢咧，咁佢會介住我哋，哇，即係會可能Ringo 撩吉他，喂，係啦，喺呢個音啦 ，band 上去，哇，入心入肺咁樣啦，咁我彈琴就會話，點樣可以沉少少咧，去到好似跌咗谷底咁嘅感覺咧，或者我想要啲心碎嘅感覺，咁佢係用呢啲形容詞。去幫我哋，即系我彈呢粒音，係啦，喺呢粒音啦，咁樣樣中啦，係咁樣樣，即係係咯，都好需要一個咁樣介住嘅人。 係，最其實一定要好緊要就係要呢個人咯，因為你自己肯彈啊，係咁彈同一段嘢咧，你會彈到你唔知邊粒音係覺得哇好好聽，你一定要有個人喺度咁樣監住你，即係或者幫你手喺你隔離啊，因為你係咁彈啫嘛，你自己係咁 貼咗， 係啊，係咁作嘅時候係咁彈，你唔會知道自己已經唔知道自己邊粒音係最啱 feel 咁樣咯。 嗯，所以今次尤其可能聽翻呢一首作品《回復原廠設定》嘅時候，會聽到揀聲音上同以往嘅作品會有多少少唔同，會唔會？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大家一齊去傾啊，今次想要一個點樣 feel 嘅一個聲，然後再大家各自去揾自己個部分，定係還是可能大家有咗個朗出嚟啦，跟住 Anthony 再統一去啊，我哋就要曬呢隻聲啦咁樣。 其實都有咯，即係例如可能 Ringo 會先 set 一隻聲，咁我就會聽一下，咁又可能擺落去，因為始終要夾落其他樂器再聽嗰個聲，咁佢都其實都係微調嘅，主要都係跟翻大家，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會有，始終玩個樂器咧，嗰個聲就會比我好，咁我純粹可能叫做平衡下大家嗰個位置啊、planning 嗰啲嘢咁樣咯，咁但係就仔細啲咯，今次我哋做得。 系，但其实嗰个转变，即系呢个编曲嘅方法，即系各自修行自己做咧。这个点解会出现咗呢一个新嘅方法去做呢首歌咧？今次 其实疫情呢样嘢都影响得好大的。 哦， 系啊， 其实疫情令到好多时候我哋都集中唔到埋一齐。咁大家都各自做自己嘢嘅时候，可能大家其实都有一套方法嘅。咁今次 Anthony 写呢首歌，佢用咗佢嘅方法，觉得呢一个方法就去完成呢一首歌，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喺呢个方法做首歌出嚟，成品啊或者编曲啊，所有嘢系真系好好多嘅。但系在于一个乐手或者在于夹 band for fun 嘅话咧，就真系夹出嚟会开心啲嘅。不过其实到最后我哋去练 live 嘅时候，都会做到呢件事嘅。 系啊，我哋分开两样嘢咯，即系 live 嘅，我哋咪谂翻 live 同观众嘅互动，我哋再改少编曲啊，再玩得现场感强啲。我哋当两样嘢去睇咯。而录音就系我哋要再攞多啲自己嘅内心，唔系真系好玩咁简单咯。 咁呢一首歌今次嘅监制都可以讲下，即系一位就系即系合作咗好耐嘅 Wing 啦，跟住另外亦都多咗 Julian 啦，咁啊，今次呢一个系啦，即系监制物色啊，咁样系点样开始 咧？我先讲先，因为我真系好多谢 Julian 啦，即系要俾翻个 credit 佢啦，因为佢系首先佢系我哋嘅阿 Sir 啦，我哋嗰阵时读DI 嘅 music 啦，咁佢系我哋嘅老师嚟嘅，咁佢就其实佢由嗰阵时都好欣赏我哋嘅，即系觉得我哋就坚持到呢件事啦，咁同埋佢最欣赏，佢又睇完我哋第一场 show， 佢觉得我哋好有火啦。就要幫佢都揾翻團火個感覺，所以今年就即係問即係會唔會一齊玩啊咁樣？咁而我哋今次，因為我哋之前啲聲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係可以再好啲嘅，因為我哋自己錄啦好多嘢，咁但係今次就即係佢去再監啦，佢去用咗啲好啲嘅嘢，同埋啲 mastering 啊，所以做得好啲嘅時候，我哋的確收翻嚟 feedback， 大家都話個聲係好似靚咗啊，再高級咗啊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係真係好多謝佢嘅。加入咯，系啊。 咁佢同埋阿 Wing 兩位有冇話係即係點樣分工嘅過程裏面？ 阿 Wing 咧就係、是、主要係因為我哋再 friend 啲，阿 Wing 其實係我哋師兄嚟嘅、我哋 DI 家族嚟， 全部都 係自己一個， 係單啊， 自己人啊，真係自己人嚟嘅，全部都係。咁但係好好玩咯，咁樣就、因為大家真係 friend 啊嘛，係啊，咁所以就佢就同我哋再 close 啲咯，即係可能會再講多啲，可能一啲細節嘢啊，即係例如因為其實我雖然係寫首歌人，但係我都有啲製作上嘅盲點啊，即係可能有啲位嘅，尤其是 mixing 上啦，點、樣擺位啊，咁佢會。再清楚啲，同埋佢會再客觀少少咯，俾我，因為始終我都係參與喺入面，同埋我雖然我有監佢哋啦，即係幫手啲，但我 focus 其實我都要人監嘅，即係我都係當局者迷嘅，我自己唱其實我都唔知同佢一樣咯，唔知點係好噶，一樣嘅啫，其實係。 係咁，今次呢個 vocal 上面嘅處理啦，又可唔可以 share 下？即係哦，即係喺監製嘅 assist 之下，點樣樣 tune 自己把聲咧？今次 今次我就監製就 Julian 再加 Wing 一齊去監，其實係再好咗嘅、因為有陣時咧就是、我哋兩個，如果兩個人嘅話都會是好唔好咧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三個人都 approve， 三個人都覺得正，咁應該好正咯。 係做個阿 Sir 喺度嘛？ 係啊，做個阿 Sir， 即係仲有唔同嘅角度喎，係有老師嘅角度，有朋友嘅角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再仔細咗好多咯。今次處理都錄咗好耐，其實都係、 我想知喺三位 bandmate 嘅耳中聽今次 Anthony 嘅 vocal， 你哋覺得佢有冇咩同以往嘅唔同啊？ 以前會比較。可能着重音准或者字正腔圆啲，但今次会系嗰个 feel 多啲， 系 今次会你系会听得出佢系当事人咯， 系 系啊，因为真系啊嘛，真人真事嚟噶嘛， 系咪？ 系你嘅真人真事， 我都会经历嘅，我觉得呢啲嘢，呢啲故事 系其他成员咧有冇都有其他感觉咁样？ 同以前啲歌听落啊，就即系去到好旧好旧啦，真系可能大家都听过嘅张君伶啦，就会听得出佢以前系好真系好硬正嘅。系嗰粒字佢就直去噶啦，直冲噶啦。咁但系我觉得而家系多咗，即系每一个字都好似注入咗啲感情入去，即系有收辑过噶咯。 系 系啊，就听落去就details 啲咯，即系唔系冇细节嘅。而家系每一个字你都可以感受到佢嘅心碎嘅感觉。 可能多，同埋我觉得系可能有两个监制监佢咧。但佢而家頂帽咧戴到好高， 我 feel 到，我 feel 到佢有股霸炒啊！ 唔可以呢樣唔可以賺得咁勁，係咯，即 係彈下佢， 有兩個監製喺度咁，我覺得應該會合理咯， 合理咯， 係咪先？ 冇可能發曬， 應該要咯， 我覺得係咯，有阿 Sir 喺度係咪先？仲有另外一朋友幫我哋一齊，咁我覺得正常係要好啲嘅， 下次都可以 keep 住嘅。 係啊，即係冇道理做得唔好咯， 冇理由差噶嘛。 而即係頭先講到喺聲上面，今次我。我覺得有一個都幾 catch 到我，就係嗰啲我唔知係咪叫 sim 啦，即係佢有啲噔噔噔噔 個 keyboard 嗰啲， 係咪係？即係嗰種聲我幾中意喺呢首歌裏面。 我都係。 我呢個位我真係我都想講下，因為既然你發現咗呢樣嘢，因為其實咧呢一個咧係我諗嘅一樣嘢。其實我係將呢個 synthesizer 呢個我哋叫波聲啦，我當咗係一種。回憶啊，佢其實咧，我就係好想講，即係例如你啊，我哋 delete 相 ，delete conversation 撳一個掣嘅啫嘛，咁啊真係冇曬。咁但係其實你個回憶一路喺個腦海度啊，所以呢個波聲呢個 synthesizer 佢會不斷出現喺首歌，不斷出現，突然間走少咗，突然間佢又出翻，然後去到最後佢都係出現咗，然後佢就 ending， 即真係完成咗，咁佢就真係消失咗。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即係我而家盡量就係將所有嘢都係賦予一個意義俾佢咯，係係啦。 因為我覺得嗰個夾嗰位就即係你回復完咗設定啲嘢，大家會諗起即係電話好，即係好 digital 噶啦咁樣。咁所以嗰隻聲又好似好電話嘅。 係啊，都有，我都有，就係將所有嘢去融合埋一齊咁樣咯。 同埋我又覺得另外就係個 guitar riff 嘅位置都正嘅，即係因為佢真係玩曬成首歌 throughout 都有呢個 guitar riff 嘅出現咧，差唔多咁就會覺得好似件事係幾洗腦。本身係條 guitar riff 已經係好早之前已經決定咗係咁樣去寫，所以再慢慢跟住佢嚟 base on 呢個 guitar riff 去再。寫其他編曲嘅部分，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嗰陣時俾佢聽個 demo 嘅時候，就已經係諗到呢個呢段 riff 咯，咁樣去做咯。咁之後就係啦，再慢慢加嘢上去咯。咁但係加嘢唔會加太多，都係都係嗰句咯，簡單啲。 佢邊個話太多？佢而家係咁， 唔係，同埋自己都有反省過噶嘛。咁講得啱喎，即係你。會太多嘢咧，其實未必係好事嚟噶嘛，即係可能簡簡單單，其實係反而係一件 簡單去做一 係啊，中 feel 啲， 係啊，中 feel 啲咯。 同埋我想講佢今次即係臨尾咧，佢有個吉他 solo 咧，其實我覺得好正嘅，因為 到我戴帽啊， 係因為我嗰陣時，因為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 Wingo 啦，佢彈嘅 solo 其實好好聽，好有 feel 嘅。咁因為咧我自己，因為其實嗱，如果係正常香港做編曲咧，咁基本上我哋有個靜咗嘅副歌，咁應該都係去翻個嘈啲嘅副歌噶嘛，去一個 ending 啦。咁我就覺得其實我哋一做一隊 band 咧，咁我就希望將剩低嘅感情交翻俾吉他去抒發。咁而我聽完呢條 solo， 我真係覺得係好有感覺，即係佢真係將我剩低嘅感情，將剩低嘅故事去用吉他去講出嚟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開心咯，我自己覺得。 咁而至於呢一首歌嘅 MV 啦，係啦，即係拍攝上一個故仔，你嘅經歷啊，揾翻你做主角合理啊，係嘛？ 係嘅， 個故仔係咪都係 come from 你自己去諗咧？ 故仔，因為其實咧，老實講，我嗰陣時就同阿導演分享個故仔啦。咁我講。吓、啊，普通嘢啫喎， 系咩？喂，讲嚟听下。 我又想知道你 评下你啊，不如我哋帮你评下你啊。 因为咁我后屘谂翻又真系好普通嘅，咁咪就系、是、咪就系拍拖，咁然后性格不合而分手。佢一听完之后，喂，十个九啊，即系佢觉得好行 啊， 系啊，咁我就都系嘅，咁又都系，咁之后佢就諗咗个即系用溜冰场啦，即系用一个比较系有场景啦，咁会可能即系点讲咧，好似特别啲啊，即系令到成个故事睇落去系再有多啲空间发挥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当然入面啲一啲细节啊，少即系故事咁，即系嗰啲玩电话嗰啲 character 嗰都系有。即有用到我啲個人嘅故事咁樣咯，係，但我哋就唔係溜冰場式嘅咁樣。 係，MV 都有樣嘢可以分享下，就係、是、我哋以往嘅 MV 咧，其實都會用啲好靚嘅吉他、好靚嘅 bass 咁樣，但係今次呢一次嘅 MV 咧，我係用咗一句時間去整 Wingo 支吉他。 你嗰支都有整係嘛？ 我嗰支都有嘅，但你嗰支耐啲，即係我會將佢重新造舊咗啊，去即係將佢外觀 襯翻個 MV 啊 ，vintage 啲咯， 係啊， 變成溜冰場嗰種空間， 係啦，就唔係一支好新好靚嘅吉他。 冇錯， 有冇肉尺啊？整舊佢要 咩啊？唔係，我嗰支就普普通通幾百蚊嗰啲， 最係啦， 梗係啦，佢開刀啊，佢第二次整啊。 点知整成点啊？ 系咯，整咗成个月噶都。 即系我俾个唔通我俾我自己个头你剪啊？剪咗两次， 系咯，攞嚟拍 MV 我唔出刀啊。 好似系唔系噶，都500蚊噶。 或者下次你可以借阿阮文嗰啲，喂，借你嗰支嚟拍。 唔会啦，几百蚊嗰啲唔会啦。所以佢有心机嘅，佢真系大家可以睇留意下 MV 嗰啲吉他，佢整到好靓嘅，系整咗两支。 点解你会咁有信心，好想整旧一个吉他，即系开刀咧？会 其实冇啊，可能 唔系有嘅，有信心嘅。但系我就系想试下去做呢件事咯，即系又摆多啲心机。其实讲咧 ，MV 我作为一个 bass 手，我付出唔到太多嘢，我都系一个演员嘅角色，或者系啦 band 仔。咁睇下我可唔可以喺呢一度可以帮大家付出多少少，喺个画面上面再靓啲咯。 系。有冇谂住整旧啲琴啊？阮文啲琴有冇谂住整啊 ？O 唔 OK 啊？ 你有冇谂住整？ 琴有点样整啊？ 然之后掉落地咯， 直接 bang 佢咯， 将啲掣掹松啲啊，咁咪啲咯， 掂咗两粒掣咁咯， 系啦， 个 pedal 唔系好踩到 嘅。钢琴可以咁样玩啦，我嗰部唔系钢琴嚟， 你 下次可以啊。 我帮你整嗰啲积上啦，你冇留意咩？ OK， 下次換琴會預埋你一齊。 OK， 係 啊，俾錢 又有一單啦。 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一首回復完咗設定嘅 MV 啊嚇。咁啊，今年都有講到你都希望會出多啲歌咧，希望。咁啊，有冇其實啲 plan 可能係嗰個方向上面啊、題材上面等一個樣嘢都有一啲諗法，大家可以即係預告下俾大家聽咁樣。 咁我哋呢第一首啦，就係 Set J 啦，咁我哋 Set J 啦，咁所以第一首歌都好想拍一首比較 sad 啲啦，即係比較符合我哋形象啦。咁之後都會係相對唔開心啲嘅，咁但係呢我哋其實都係可能年尾啦，再過多排呢咁就可能又會冇咁唔開心啦，相對因為始終我哋都想係個現場。我哋要諗一啲歌都係放個現場嗰個考量啦，即係下唔開心嘅歌，即係好 sad 噶嘛。大家聽完個演唱會咪好唔開心咁翻屋企咁樣，我又唔係好想喎咁樣，咁所以就可能大概係呢個方向咯。 係，我想問我係喎，頭先冇問到 Set J 呢個名係點樣嚟？係啊，嗰陣時係。 OK， 咁咧，因為我諗嘅都係呢個名字，因為我係發起人啦，咁啊，即係一基本上一條龍服務，你加入就得噶啦。基本上我俾一個 plan 你噶啦，已經係我有 package 同你簽嘅， 月費嘅不過 先生簽生呢樣嘢就 OK 嘅，係 啦，係啊，基本上你諗咩，我搞掂，咩都搞掂， 有曬噶嚇。 咁嗰陣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係中意啲 set 啲嘅曲風嘅，我覺得 set 係代表個曲風嘅，首先第一樣嘢啦。咁、而J 點解用個 J 呢個字？因為其實佢有個寓意嘅，咁就係講一隻雀仔，係好多嘢講嘅雀仔。 嗯，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算係多嘢講嘅人啦。同埋我覺得係喺音樂上，我哋有好多諗法，我哋有好多故事，其實好想分享俾大家。咁就用歌曲呢個形式咯。咁、所以就好簡單直接。同埋咧，我唔知硬係覺得呢個名好 local。即係 Set J 呢個名好香港咯，即係好似香港人 或者麥 J 咁， 係啊，唔知點解喎？嗰陣時高登好興嘅，其實係啊，咁我就想揀個 local 啲嘅名，咁樣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就期待2024年 Set J 仲有啲咩 Set 嘅作品，同時亦都會有一啲希望開心少少啦 ，bright 少少嘅作品俾大家可以聽到嘅。咁啊，今日再次多謝四位，謝謝你哋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惩罚我，曾拥抱过什么？即使爱错，已经只得我么？用语言来提醒我，奢望开花结果，谁愿意成全？不要祈求太多，大概谁都看出。傻得我，雪山深却在沉沦战火，凉凉话到奴才即到，芸芸天使不分级数，惯了后路，照料周到，像是永没回头的路，前人奉告逃离焦土，谁人说这是坟墓，我偏不信这道。就算徒劳，做足一功，直到就到。明明结局一早公告，自有幻雾，计着分数，已踏上没回头的路。楼台尽号，城墙翻倒，然而我也没停步，我始终会等到，就算徒劳，做出一讲，直到就。 聽過 Set J 嘅就舊作歌名叫做《曹操傳》啊，聽下五點再見。